这个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在忙着取水，那一天下来整个后院的石缸全都装满了放上雷桃和杏仁汁儿的重阳水。 嗯， 所以当时我心里啊就存有这么一个疑惑，会不会这些长辈们太墨守成规了呀？直到第二天我彻底的服气了。 发生什么了？ 因为一大早我去那个集市，那个时候啊我结婚的时候给了我三大件嫁妆。 嗯 啊，就是缝纫机、上海手表和一辆大二八自行车。 哦， 哎，现在啊我不瞒你说，在这个城市里你找这个大二八自行车我估摸着很难找到了。 嗯 啊，老高了，老大了啊。所以呢我当时就骑着这个二八自行车去集市，那回来的时候呢一不小心摔了。 哦， 两个膝盖都蹭破了皮儿了。啊，回来的时候推着车子一瘸一拐的。那关师傅看着就问我呀，怎么了？我说给磕了，磕破了。关师傅就说赶紧用炮制完的重阳水洗洗。 哦， 可我的心里啊在琢磨，哎，要不我正好试试你这个水咋就这么不一样呢。于是呢我左边的这个膝盖用普通的水洗了洗， 嗯， 右边的呢就用准备熬膏的重阳水洗了洗。结果过了一个晚上，右边膝盖就是用重阳水洗的这个膝盖蹭破的这个地方真的哎就结痂了。 哦， 也不疼了。 好的这么快。那左边的呢？ 左边的不但是没有啊，而且还挺疼。 哦， 所以就打这次我就开始服了。这个人呢不上上当就不服气啊。 嗯， 这仅仅是元阳补膏一个用水的讲究。那么全程下来一共6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看似繁琐和讲究，也正是这些古法儿在一起，这才就造就了元阳补膏大补元阳的这个功效。 嗯， 那今天呢我跟大伙儿来说说通过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咱们如何治疗肝经上和肝脏上的一些相关的病症。在中医15卷医案中留给后人研究的涉及到肝病的治疗案例呢就有763例。 嗯， 那这其中通过元阳补膏治疗的呢就有201例。那么在医案第5卷当中就记载了一个第5代传人他用元阳补膏治疗水谷症的一个医案。 嗯， 中医上的水谷啊就是指肝硬化腹水。这个病人呢是富商的母亲。 嗯， 当时是年近80患有肝硬化而且出现了重度的腹水。这个肚子啊鼓的就跟那橡皮球似的。 哦， 青筋呢外露。而且病人怕冷，四肢冰凉，胸背四肢已经布满了蜘蛛痣。 蜘蛛痣。 嗯，就是这个痣你看上去就跟一个黑色的蜘蛛那样。这个痣呢是长腿的，不是那种圆圆的痣。 嗯。 如果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啊，你只要在肝病病危的患者身上你去看，你都能在他的前胸后背看到这种蜘蛛痣啊。实际上啊，懂中医的人都知道出现了这种蜘蛛痣说明人的元阳之气已经将近衰竭。 嗯， 那咱们再说这个富商，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孝子，花重金给他母亲看病，但是呢都摇摇头说没救了。 哦，

世界都想。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这位朋友你好。 哎哎，徐主任、啊、 哎 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嗯，好。哎我这是你从咱们广播上听见你的徐主任讲的特别好。 哦，谢谢。 我就想来了呗、嗯、我就啊、哦、我没等到这儿开业我就跟这儿看来了。 哦，没开业就去了。 我嗯，血压高， 嗯， 失眠 啊、 哦、我这个关节疼痛不自如呗，体力不了受限。 嗯， 我这周正这儿我找一个姓王的大夫接的诊。 啊， 我这个是第四次拿药了。 啊，第四次拿药。 十天拿了四次了、 嗯、 啊。 嗯，您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哎、现在情况就是血压不也合着腰你吧，降压不，血压几乎也算稳定。 嗯， 低压90多，高压145左右。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74岁。 嗯，74岁，90的150左右、嗯、马马虎虎、嗯、还行了。嗯，一般不会出大问题了。 我高的时候特高。 嗯， 我这因为我高呗。 嗯， 我是高到240高压。 哎呦，这个太高了。 嗯，住了10天院。 嗯， 十天院不，血压也没稳定。 嗯， 没稳定，他们糊里糊涂的让我出了院里。 嗯， 因为我这家族式的，我是精神性的，一句话不好，血压蹭就高了。 哦，神经紧张，血压就高。嗯， 哎，哎，我这个平常的是那个症状呢，就是延时特别多， 嗯、 不管上下午。 嗯、 哦，还有口吐吐沫呗。 嗯， 你就是立着吐，到了就地儿它都不能断念呗。 嗯， 舌苔厚。 嗯，舌苔厚。 隔这么几天我就用刀刮刮。 啊，用刀刮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啊、 是吧？ 哎，现在感觉是好多了。 嗯， 我没说我也喝着中药，也心态也好，跟他们一接触，我这我心态太好。 嗯， 我从我经过这么调理，我顶多是4次，一次10天不、 啊、 我第四次刚吃的还没几天呢。 啊， 我这眼不出眼屎了，眼眼明亮。 多好啊、 嗯、 这个多好啊。 嗯、啊这口舌生疮，口舌也不生疮了。 就是内热呀，你拿小刀刮舌它有啥用啊，你得喝中药。 哎、不是说你 是不是 是、 嗯、 是、 嗯、 我听见你说话特别高兴，我这活着去一半是吧。嗯、 啊，咱们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呐，我为你的健康而高兴啊！ 我不是编了一首歌了？ 哦，编了一首歌，您还会写歌啊？ 啊、 哎， 我这瞎掰，我这瞎闹吧，喝着押韵、 啊， 你们听着啊。 啊，行。 你我也不怕丢人，叫你听听听听啊。 好，我听着。 哎，我就开始唱。不来针灸喝吃药，患者只要坚持，科学技术新创新。人民的健康长寿离不了，离不了。这第一段，第二段、 嗯、好。 医生哥哥态度好，不是我们亲人是亲人。身体健康感谢谁？感谢国民医疗团队，医术高，医术高。是 相声。 哎呦，老大姐，谢谢，谢谢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呢，就按您歌里说的，我们还要努力啊，把各项医疗服务啊都给抓上去。真得谢谢您了，我真没想到啊。我这个老太太呀，这个上了广播讲这个中医讲学，能让这么些个老年人呐，受益以后这么个感谢我们，我真没想到啊，真没想到，我太感动了，真的是太感动了。好，哎，那个什么， 你给我出个什么方案什么的，你给我传上了，我就不用急了。我让你再让我拿，我这急拿了十天。 您现在需要我给您调理，您想调什么呀？ 我想调住，说的我这个，我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 啊， 七个小孩了， 骨质疏松是吧？好嘞， 啊， 这我给您出个方。喂，喂喂，这位朋友，你还在不在呀？ 哎， 刚才导播是一不留神，这电话掉线了，又给您接过来了。那这我呢给您一个方法，我这么跟您说啊，您现在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病症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也是一个多发病。用上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元阳补膏呢，是挺不错的。因为我跟大伙儿讲了，平时呢汤药啊、针灸啊、按摩呀等等，这是我们的常规治疗方法，是辩证给药。那么我说的是调理人的元阳之气，那么调理人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足了以后呢，身体就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就是一点也不乱了，脏腑啊、气血呀、经络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人的身体上的病症呢，它就会逐渐缓解、消失、康复。那么这种治疗方法呢，我把它称之为叫非常规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也只能在冬季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膏它只能在冬季来熬。那您呢，正好在，我个人的建议啊，您可以跟您的主治大夫那儿先报上个名儿，等咱们这个膏出来以后呢，您再拿上去用。 那姐已经起了身了。 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先把这个名儿报上好吗？ 谢谢谢谢啊，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讲。 啊，徐主任 啊， 我今天和您通电话吧，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下我和我老伴的身体情况嘛。 哦，和老伴的身体情况您说啊。 啊，我们老两口都是咱们患者。 哦，都是患者啊。 同时嘛，我老头还是咱们元阳补膏的受益者，我是咱们汤药的受益者嘛。 哦，你们俩还不同。一个呢元阳补膏用着，您呢是用的治疗手法，吃的汤药。 对对对对啊。 挺好挺好。那先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 好，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是开吊车的。 哦，开吊车。 他一开就开了30多年。 嗯， 真的老伴儿为了我们这个脚啊，确实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啊， 结果了就落下了这个很多的病。 什么病啊？ 40来岁就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心脏病。 你看。快退休的时候吧，又得了个肾病。 哎呦呦， 哎呀，膝盖接近200。 哦，接近200了。咱说正常的是70到108呀。 对，它挺高的。 嗯，高了。 啊，尿素氮达到了25。 哎呦， 这也挺高的。 这个也超标了，这个超了很多很多了。那大夫怎么说呢？ 大夫当时就说了，让我们透析了。 这个是。因为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已经是属于肾功能不全了呀。 对，所以说我们当时也挺着急的哈，到处是寻医问药。 嗯， 当时效果啊真的一点不理想。 你这个重病啊，老伴儿是不是？ 啊，后来老伴儿你看是祸不单行，又患上了糖尿病了。 哎呀呀，真是。嗯， 后来又患上啥了？肾经官能症。哎呀，您说他这病啊太多了。经常头疼， 嗯， 另外还有滑膜炎、胆囊炎 啊， 这咋说了？也可是他重病缠身了吧？ 啊， 嗯，他就出不了门了。 嗯，真是出不了门，这病太多了，好像是雪上加霜的这个感觉了。 对，可不是呢。后来你看，说实在话了，我当时我们的负担啊， 不能从经济上到思想上压力是特别大。 是是、 啊、你看病不要花钱。 嗯， 你看我们两个退休金 啊， 光老伴抓药吃都不够，你看平时我就跟孩子们补贴过日子了。 嗯， 这后来亲戚介绍我们去试试吧。 哦， 后来我就推上老 是是 我老伴去了。 嗯嗯， 哎，当时吧，大夫就给我开了膏。 那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呢？开这个药？ 说实话，我当时认为能缓解就不错了。 啊， 根本没想到嘛，那么好使。啊啊，结果呢？结果真的就好使了。 哦哦， 看第一剂没用完哇。 啊， 我老伴的心脏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心跳就平稳了。 哦哦，挺好。 哎，我也感觉他啊，晚上睡觉就好了。 嗯， 不是那么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啊。 嗯嗯。 当时哇，我就放点心了嘛， 就觉得心里有点落底点了，好点了，嗯， 我就踏实点了嘛，哈、 嗯，踏实点了。 因为用完的时候嘛，肌酐都降到140了。 原先你老伴儿的肌酐可是到了200、啊、是吧、 嗯？ 现在到140了，哎，跟正常的还有一点距离，但是比之前好了，嗯。 而且尿蛋白我也没加号了。 哦哦， 啊，潜血也没加号了。 啊，太好了。 哎呀，还有他的糖尿病， 嗯， 血糖也平稳了。 哦，太好了，嗯， 啊，到现在我看他用完那个鸳鸯补膏2年的时间了哇。 嗯，那现在什么状态呢？ 心脏和降糖的药啊，一次也没吃过。 嗯， 身体可好了。 嗯， 现在买菜做饭，帮我干家务，一点问题都没了。哎呀，真的， 确实不错。那我 确实不错。 刚才听到您说。 啊， 您是采用的汤药的治疗手段治疗病症的，那你是什么病啊？ 哎，你看我老伴我生病这么多年哈， 嗯， 我一直照顾他。 哦， 他的病不好啊，我是天天着急上火，天天操心呀。 可不是吗？ 时间，哎，时间一长，我的心脏就不好了。 啊， 一开始就是疼上那么一下，3-5秒就过去了。 啊 啊，疼的时候带着后背也疼。 嗯， 到可是慢慢到了后来哇， 啊， 一疼起来哇，10分8分都过不去了， 那只能上 医院里打吊瓶。 对呀，啊，那没办法，您这个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有点堵，有点心梗了，严重的话大面积的心梗，那就得送命，对不对呀？ 对，是的，徐老师 啊， 那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嘛。 啊， 你看我也吃药， 啊， 但是一直不见好， 啊， 后来还得了个啥了，胃炎。 哦，胃又不好了，那你的病也不少啊。 可不是啊， 啊， 虽然没老伴的严重啊， 是 用了很多的方法没管用。 嗯， 哎，这不是我老伴用上那个鸳鸯补膏以后吧， 啊， 不错，挺好的。 嗯， 后来我也去申请了 啊， 但是我当时是5月份 啊， 他没有这个鸳鸯补膏了。后来大夫说了嘛， 啊， 没有鸳鸯补膏啊，但是您的病这么严重，你也不能等呀。 是， 后来就给我开了糖药。 哦， 哎，这2个月吃下来哇，我感觉哇，我的病也好了，现在胃也舒服了， 啊， 心脏也舒服了，哈哈，感觉挺好的。 嗯嗯， 所以说我们两个都受益了嘛， 受益了。 徐老师， 哎， 你看我最近我听说这2条啊，鸳鸯补膏马上就有了， 是 吧？ 是是是， 哎， 嗯， 所以说你看，虽然我们病好了， 嗯， 但是我们还想申请点拿点， 嗯， 啊，这不是身体好了，不是更好吗？ 啊， 哎， 还想用用， 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啊啊， 这个鸳鸯补膏它是属于治疗手法，比如说人年轻了，恢复到10年前的状态。还有一个呢，有人头发变黑了，有的人呢精神状态特别好，腿脚都轻巧。那你如果说， 哦， 您想健康长寿，增强免疫力，人呢不怎么得病，那么你们老两口可以打电话啊，定上点，但是你们能够拿到多少，这个我说不准。 嗯，好的，徐主任，我明白了。 哎， 我赶紧打电话哈。 好，你看， 好， 这2天这一说呀，这老同志啊，新同志啊，都盯着我要这个膏，我可被你们盯死了。好， 好，那好， 哎， 我赶紧打咱们电话吧哈。 好， 啊， 那我们就 咱们， 先聊到这儿。 好的， 哎，好，再见。哎。 啊，谢谢徐主任，再见。 哎，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您辛苦了。 啊， 我是想让您看看我这个膝盖疼 啊， 还有那个滑膜炎 啊， 这个情况有1年多了 啊， 特别是一到冬天，就像这几天就更严重了，疼得厉害。 嗯， 就是 这个膝盖就不能打弯， 嗯， 蹲也蹲不下， 嗯， 走路也是走慢点，走平步还可以， 嗯， 上台阶就不行，全凭胳膊扶住往上拽。 啊，就是扶着那个扶手把自己人体往上拽。 哦， 嗯， 对， 嗯，还挺严重的这个腿病。除了腿病之外， 哦， 身上还有什么症状？ 我还有那个血压高的毛病。 嗯， 我这个年头比较多了，30多岁就有，还有是脑袋，我就是和您说话，我现在也是腻了巴登的，脑袋觉得发晕，而且就是头重，反正就是蒙蒙的， 嗯， 就像这个手呀，我拿着电话我都没知觉， 手麻。 哦哦哦， 嗯，手麻，你有血压高。血压高时间长一点的话，动脉硬化了，脑供血不足了。现在吃着什么药呢？ 那个，这不是降压的。 哦。 我这不是去年还检查出那个骨质疏松。 嗯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现在就是大便，我老觉得就是老有，但是拉不下来。4-5天拉一次，还怪费劲儿的。 嗯。 再一个就是我特别怕冷，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这个滑膜炎给弄的，反正是感觉没个好的地方。 嗯， 我今天就想问问徐主任， 嗯， 能不能我用这个补元气治一治，我就觉得您讲的这个膏挺好的 啊。从您刚才跟我讲啊，您是典型的一体多病，这个在中医这儿正常的来讲呢，通过中医的脉诊，一个一个的找到肝呐、肾呐、脾胃呀、气血呀、经络呀啊等等，一个个找到病因，然后呢辨证君臣佐使的配药呢来进行治疗。但是呢现在呢正好是进入一个冬季，大冷天了，我就建议你今年你治这个病呢，咱们采用一个手段来进行治疗，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元阳之气呀？哎，用大补元阳的治法，啊，但是呢，咱们说，咱要用这个药来治病，首先呢，咱们自个儿就得明白到底自己得这么多个病是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个元阳之气它是镇守着人的阴阳。你怕冷也好，你怕热也好，阴阳不平衡，镇守着人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以及一身之气。那么一个人的元阳之气它足了，它会运行在我们的12正经，运行在我们的百脉当中。那么这样咱这个人的阴阳它重新就平衡了，那么气血的回归它就顺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化解掉身体当中的毒啊、瘀啊、虚啊以及风寒湿等等外邪，那咱们的五脏六腑自然它就会回归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了。所以一身的病呢，在这个情况下它就症状没了。所以呢，我最近几天讲的呢，这是中医一个治法，元阳之气足了，身体的状态也会好，就不病病歪歪的了。咱该去哪儿去哪儿，想怎么玩怎么玩，咱多活几年，岂不是挺好啊？ 就是，那太好了。徐主任，您看像我这个情况，那多长时间就能好？ 你这个滑膜炎是肯定最先好的，估计就不那么疼了， 嗯， 啊，打弯的程度啊，比现在就好得多了。那么这个病啊，我们可以说对元阳补高来说它就是一个小病啊。那高血压它肯定会慢一些，但是头晕啊、手麻、脑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这个症状会好得很快。正常情况下你一个小周天差不多。 啊，那太好了，太谢谢徐主任了。我对这个药您一说我就觉得非常的有信心了。 但是我得跟您说，这个药到现在店里没有完全做出来啊。我们这次出膏率不是特别的理想，也就是说比较少啊。你就听节目等通知好不好？ 那不行，徐主任 啊， 您得先给我留一份儿。您看我这病也不能等，我确实不想再花冤枉钱了，帮帮我，给我匀出一份来吧。 哎呀，我这老太太好说话，你们都欺负我啊！行行，你把名字留给导播啊。 谢谢您了，徐主任，您太好了啊！ 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心火永传承。 里冲，做时时刻的事，抓烫谁谁谁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精神方向看见，成为一幅18世纪的油画上。 再当